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今集继续我啦，杰拉德。另外仲有老朋友神秘嘅老温啊。 系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咧。 系，今日又系得我哋两个啊，简简单单啊。 系， 去讲多几句啊嘛。 OK 啊。 喂，咁啊，最近其实唔系最近噶啦，不嬲都好多人问。因为搞移民啦，移民台湾啦，咁啊。投資為主要噶嘛，咁我嚟做咩生意啊？咁好多人都問呢啲問題啦。咁其實當中仲有人其實提過咧，係買樓收租得唔得咧？ 即係你話買樓收租嚟做移民 投資移民 嘅方式啊？ 咁其實咧我都答過多次噶啦，咁亦都有啲移民專業嘅都講過，買樓收租當然係一種投資嘅事業嘅行為啦。不過有个拔喺度嘅，咁其实作为一个生意咧，你一年入边作为一个生意，你唔可以话能话用一间屋你就话一个生意咯，你咁你系讲唔通啊，即系你要合理啊嘛，生意冇问题，你咪买两三间，起码都两三间屋啦，先叫做一个生意嘛， 系一个事业啊， 吓你咪买一间屋收租你就话一个生意， 佢叫包租婆 啊，同埋呢个好严重嘅，因为台湾租金低。你作为一个生意，即系其实政府都暗示过下噶啦。其实你一年嘅生意额啊，其实起码你都要100万营业额，100万你都起码要咁啦。做唔到100万，你都去到60-70万，即系好睇啲咯，几廿万咁。你冇咁，你台湾啲租金咁高，即系咁低啊，应该话。咁你一年得个20零，我当你20000蚊租啦，月一个月 高噶啦， 20000蚊租啦，当 OK 啦吓。一年得个24万，一个生意你话20几万，你话讲唔讲得通啊？ 哦， 系咪先？虽然话可能早期有一批可能系批咗嘅，咁啊早期嘅事。咁其实实际上咧，如果你买楼收租，其实咪唔得。你买翻3-4层楼嚟去收咧，其实都 OK 嘅。 即系当系一个事业咁样， 当一个生意 去经营咯。 我当你一间20000。咁你就4间租到出去嘅都80000蚊啦一个月，咁你一年咪又差唔多100万营业额咯，你个租金一个营业额咁咪差唔多咯。咁但系你买4层楼喎，讲紧 哦， 一租到20000蚊嘅屋，你起码1000万台币啦， 最起码吓。 咁你攞住4000万嚟搞先得，同埋外揭唔容易噶嘛呢度，你 作为 一个香港人， 外来嘅唔批嘅好多都。 咁你可能要自己揞，咁你咪攞4000万，但系。其实投资移民佢规定，即系佢要求你600万啫，咁你又使唔使攞到4000万嚟搞啲咁嘅嘢咧？咁样咯， 同埋加上风险都好大，万一楼市跌嘅时候，你咪仲大镬， 可能4000万都伤 啊，剩翻2000咁咪大镬，哇！咁咪 咁呢个另一个问题，但系你都叫揸啲屋，我话，但系可能冇咁嘅价值，所以咁啊，我哋今集咧，既然有人问到呢、這个，咪分析下喺台湾。嗱，先讲投资移民先，你买咗收租，你即系买几层楼先叫似翻个生意。你得一层咧，其实真系唔似嘅。同埋，如果你今时今日仲问呢啲问题咧，即系其实证明你或者冇唔系咁接触咁多移民台湾嘅人啊，因为你哋啲前辈咧，即系可能前一两年 已经唔玩呢啲噶啦。 如果系得嘅，个个都做晒啦，咁简单咋，冇乜人做呢样嘢，你就知道 work 定唔 work 咯。唔好讲我，唔好话我讲就一定啱。你睇下有冇人做咪知咯。香港人做啲咩？买楼收租嘛。咁嗰啲人其实3年前已经问晒啦呢啲问题。吓， 不过最惊就一阵你又唔清唔楚咁啊，以为买咗一层楼啊租出去就当系生意，咁点知一年之后先话唔批， 唔批身份证， 一楼又蚀埋，咁啊真系大镬喎。 咁啊真系搞笑， 系咯。 咁好简单啫，如果谂唔到咩生意，其实我耐唔耐啦，都有啲生意可以 share 到嘅。睇耐唔耐，因为我啲生意全部真嘅，我冇得创作出嚟嘅，一定系有嘅。咁加入群组咯，耐唔耐会宣传下嘅，有嘅咪攞出嚟。 比较实际啲嘅， 实际嘅真实嘅生意。咁我呢度目前呢一刻，我录节目呢一刻都冇债名额噶啦，我已经卖晒，即系同人合作 share 咗噶啦。 咁嚟紧都会有嘅，我相信，但系都要俾时间我去筹备咯，因为。啲生意我都要去研究 去度啊！ 咁啊，其实呢集内容系讲买楼收租啊。咁头先讲个投资移民就唔系唔得，不过你好庞大资金，我相信咧，你要作为一个生意同移民主讲咧，你要抌好多钱。我相信冇乜香港人会愿意做呢样嘢，攞住4000万台币嚟买层楼，搞咁多嘢，即系1000万港纸，1000万港纸喺香港买层楼。仲硬硬腳啦，今日買1000万，下個禮拜可能1200万啦，嚇咁使乜嚟台灣？ 唔係4000万買4层樓喺台灣， 但係你香港去買一層啊嘛，但係今日買，聽日就1200万噶啦嘛，可能係咪先？咁香港係 work 嘅， 台湾就真系唔好 work 嘅。 即系以投资嘅角度嚟讲， 投资移民就唔得噶啦，即系唔得，即系就好大。咁、但我真系想买楼收租， 赚 养老得唔得咧？ 赚啲使费啊！ 咁啊，等老温分析下啦。 嗯， 你识好多朋友，我都其实我都识好多朋友买楼收租嘅。不过你讲先，头先我讲咁多嘢啦。 我以我个人感觉啦，呢个时机买楼去收租就唔系咁划算嘅，因为基本上而家。即系楼价已经升到咁上下嘅程度咧，都算高嘅， 高点、啊。 即系喺十年或者十五年内里边，已经算系高点嚟嘅。呢、這个都系，即系话唔定都系新高添啊！而家仲系，或者跌都跌唔系几多。咁你喺呢个高点去投资去买呢样嘢，再收租，咁租值又唔高。而家最惨就系、 是，但楼价就真系呢十年升咗好多，租金真系 跟唔上啊！非常之跟唔上， 系好微嘅升得， 好微嘅。你谂下，我哋嗰阵时十几廿年前。好冇先，十年前啦，就算嗰阵时租金几多钱啫，到而家升几多啫？可以， 其实一样嘢可以大家比较下嘅。 嗯， 我读书嗰阵、因为你就好似同班同学一齐一座啦， 包一栋楼， 嗰时一座透天啊嘛， 系 几钱啊？记唔记得啊？有冇印象？ 佢嗰阵时有五间房，成栋好似都系万零蚊一个月嘅啫，成栋啊嗰阵时。 哇！而家嗰啲区都系万零蚊可以租到透天嘅。 系啊，所以。即系你睇下呢租值咧根本就升唔上去。 如果我住嗰间套房咧，当时租系3300一个月嘅，当年喺即系学校附近。而家咧系贵一啲嘅套房，但系都系5000得噶啦。我住嗰间。 咁都好低啦。 即 系其实 多几多？你话多咗嗰20%度。 系啊，但系你楼价可能升得好劲噶咯。 30年前。 系啊，但系楼价可能升咗两 倍 啦。楼价 升 好 几倍 啊？可能两三倍。 啊，两三倍啊，系。 系啊，变咗你就系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去买咗之后收咁微薄嘅租金，其实唔系咁划算咯。而家我其实知道好多朋友啊，我啲邻居都有，以前即系而家最近都有啲买嚟租嘅。但佢收租嘅即係回報率可能得個1-2% 都唔夠，1-2% 都唔夠， 仲需要個擺銀行。 係啊，而且仲係話你而家買嘅高點嘅價錢呢可能隨時會跌㗎喎、哦。一跌佢10%咁你啲租都返唔到嚟㗎喎。嗰度先麻煩喎、 哦。喂，如果題外話呢講投資樣嘢，我好多台灣朋友呢即係除非以前買落啲樓呢、買樓收咗啦喎。咁而家呢我发觉佢哋好多人中意兴炒美金喎、 啊，炒美金咁样， 炒美金啦，即系美金定期，因为你美金个利息 高少少， 高啲噶嘛， 高啲。 咁啊，美金话晒一定美帝啊嘛，不嬲都最值钱嗰样嘢噶啦。 哦，即系而家讲投资啦，纯粹投资。 即系题外话啫，讲起一样嘢。 唔系，咁美金因为早排应该系半年前甚至一年前咧，都开始好多人注意美金噶，因为嗰阵时美金系比较平嘅低点嚟嘅。咁因为嗰阵时咩量化宽松嗰阵时咪一直泵水啊印银纸噶嘛，嗰阵时美金咪跌得好劲嘅，其他货币啊，譬如台币啊、yen 啊、日币啊嗰啲韩币都升啊，大升啊全部。跟住咪而家即系一年之前，好多人搏美国就话要加息啊嘛，同埋量化宽松会停止啊嘛，就搏佢升值啊嘛。嗰阵时开始就好多人想投资美金啦，美金嘅嘢啦。咁可能就係嗰陣時延續落嚟，其實最近即係好似兩日前啫嘛，美金都一直升㗎。 而家升返啦， 升返㗎啦開始。但係都好微幅囉，因為美國佢嗰陣時一年前都話要升息啊升息各樣，但係升得咁的咁多根本影響唔大。即係對成個嗰啲金融市場影響唔大囉、所以升就升唔多，所以買美金嘅其實好多都擲咗喺度嘅。可能食息會好啲囉，基本上。 食個息先囉，反正 美金。係囉，食個息先囉。 冇蚀底嘅， 冇蚀底。 你有10,000美金，就真系10,000美金喺度，你唔会唔见咗噶嘛？ 咁我有啲朋友仲即系都好识操作嘅，咁、可能佢嘅资产里边一部分买美金，一部分买欧元，一部分用翻本土货币，咁咪可以掟翻匀咯好多嘢。咁、投资角度都啱嘅，分散风险啊嘛。 咁啊呢个题外话啦， 但系呢个题外 啦，因为啱啱讲紧买楼收租嘛，咁讲翻买楼收租啦。咁其实如果我真系想买楼，有啲咩可以注意下咧？咁我咩都唔，譬如我攞咗身份证啦，我又唔知道做啲咩，咁啲钱摆喺度又唔知道做乜，咁买层楼得唔得啊？咁样。 其实我如果我个人嚟觉得咧，我觉得系唔划算咯，因为而家啲楼价真系太高啊！你太高，但系租出去租值又低咧，其实风险高咯，我觉得。 同埋仲。同埋喺咩區啫喎？有啲區 租唔出去㗎， 租客 係啊，有啲租唔出去㗎， 你唔係排隊搶住租喎、 啊。加上唔係淨止你租嘛，你隔離可能又租咧， 同一區又可能好多間喺度租緊咧，點解要租你特別貴先？係咪先？咁變咗就係、是，如果呢個時候咧，我反而如果我想去揾物業嗰樣，我寧願租過買，因為租係好划算嘅，真係。你買咧，你付嘅利息可能要兩三厘嘅喎， 嗯， 最起碼。咁你嗰啲錢已經其實可以租到好好嘅樓嘅啦，其實。所以你咁樣調翻轉嚟諗，你就知嘅。你買樓去租俾人哋賺錢，划唔划算？其實係唔划算。 咁住宅唔得啊，咁鋪得唔得咧？商鋪，因為香港我好多朋友買鋪發到豬頭噶嘛，咁得唔得？ 我都唔可以用香港嘅模式去諗台灣嘅，其實唔單止係諗台灣，你諗其他世界其他嘅地方都唔係咁正確嘅，因為香港比較係癲啲嘅，即係房地產呢樣嘢係癲啲嘅，即係唔論你係住宅又好，商鋪又好，工廈都炒緊啦，啲人係咪先？係 啊， 即係。佢因為地方太細，人口太密集，外來人又多，咁啊自然咧，你係供過於求嘅。其實咁台灣唔係啊嘛，空地又大把，吉屋又多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外又啲人口係流失緊嘅，好多地區變咗你炒唔起咯，好多嘢。我認為係咁樣咯。 同埋其實我覺得好多鋪咧，即係出租嗰啲鋪，好多業主都係以前買落噶啦，佢都唔係最近買嘅。 所以佢如果計翻咧，而家嘅價值去計佢嘅收益咧，係好低嘅，基本上。即係譬如可能佢以前買係可能200万嘅，咁你租10000，咁咪好有數咯，係咪先？哇，5厘喎，可能係、或者6厘，我唔知啦。咁但係如果而家現值嘅1000嘅啦，1000万嘅，咁你都係租過10000零蚊。咁啊争好远，变咗都唔够1厘1厘零，咁点搞啊？ 同埋又系嗰句，未必系租噶， 系啊， 周围都成排嗰啲出租咁样。 唔系，因为加上而家市道又唔好咧，台湾即系普遍嚟讲，今年系差好多嘅。咁当然，如果讲到现况、各样经济嘅状况，我哋揾一集再倾啦。呢啲咁而家就系、是、即系纯粹 即系如果投资系买物业去出租。包括埋商铺又好，各样厂房都有啦，办公室都有人买嚟租噶。咁第一要睇地段啦，同埋睇你买嗰阵时嘅价钱啱唔啱数，因为有啲真系租唔到咁高嘅。咁啊，你到时买咗个物业，等佢跌咁啊，大镬啦。即系我觉得唔系咁着数咯。 真系要评估你系咪真系揾到租客先。 系。 咁啊，一般住宅就真系唔易嘅，但系有样嘢就可能好少少，即系出租方面，学生区。 嗯， 系会好少少嘅， 嗯， 因为大学附近啊，嗰啲好多大学生都需要住啦， 系， 咁啊可能好少少，但系大学区通常啲价钱会比较贵啲嘅。 不过而家以我所知道嘅现况咧，就唔又唔同咗喎，而家， 嗯， 竟然咧，即系我哋东海嗰附近咧，别墅嗰度咧，系起咗好多栋啊，好多栋嘅嗰啲， 好高嘅， 好高嘅，即系可能10层8层以上噶啦。咁啊，好多间房嘅套房， 嗯， 仲系标讲话唔知话3星级、5星级咁嘅嗰啲嗰套房，同埋租得都唔系好贵嘅啫。咁啊，起咗好多栋，即系又系抢烂市。 咁买嗰啲咯， 咁你买一栋噶啦， 系买一栋嘅，冇一间买嘅， 佢成栋卖噶啦嗰啲。咁嗰啲就即系而家变咗又系供过于求嘅，其实即系好大镬。即系你有阵时你唔好认为啲学生地区应该需求好大，其实而家学生都少好多啊。 头先我未讲完嘅， 小子化都系一个问题。 未讲完嘅，即系我话稍为好啲咧，系大学区可能好啲啲。 嗯， 咁啊，谂住下一句又佢嚟讲嘅。不过，除咗头先老温讲啲嘢咧，仲有一样更严重嘅，小子化之余咧，喺啲学校就执笠添啊。 系啊， 你买着嗰啲执笠嘅大学隔篱嗰啲咧，你啊真系捉虫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 唔好话点减租啊。 系， 直头系死城添啊！ 系， 越嚟越多添啊！而家啲学校 系，不过佢杀校应该，如果系大学都未至于嘅，可能先减班先啦。可能以前系5班变咗而家2班， 其实已经杀咗好几间大学噶啦。 真系有噶，我 不 知啊呢、這 个。台中未有，我记得系咩屏东啊，或者好几间大学系执咗噶啦，已经 哦 结束咗嘅大学啊，有啊，开始有。不过你话历史悠久啲嘅大学咧，就稳阵啲嘅，譬如你话台大附近。 系 咁啊，稳阵嘅，但系好贵啦。 嗯， 台大附近、啊，你仲吓？ 系、啊、不过咁讲开，你话即系买楼收租嗰样嘢咧，咁我已经认识个 friend 咧，就都唔错嘅，但系都要即系你要睇机会咯呢样嘢。咁可以分享俾大家嘅，即系考虑一下。佢咧就喺中部有个逢甲 大學啦。 嗯， 咁啊夜市好出名啦，係號稱話全台灣最大嘅夜市啊嘛，咁就當然係好多外來遊客嚟玩啊，咁啊香港好多朋友應該都去過㗎啦，逢甲夜市好出名㗎啦。咁呢佢係嗰度呢就居然係買到嗰啲透天啊，而去改建作為嗰啲日租套房。 唔合法㗎吧？ 當然即係合唔合法另外另外一回事啦，正常都唔合法㗎啦基本上。咁 你係講埋先。 咁佢仲用呢隻方式去賺錢。就买，譬如买啲透天，咁啊，间三间房或者一层楼三间、两层楼六间房咁样，就租俾啲外来客。咁喺譬如喺网路铺出嚟，哇，有日租套房啊，咁样。 即系民宿啊嘛，佢哋美其名。 咁讲真句，佢咧一个礼拜只系租三两日嘅啫，其实，因为一至五闲日咧系冇人租嘅，其实基本上系只可以做五六日啊，或者嗰啲日子嘅啫。但系佢围到皮喎， 嗯， 系啦，就 OK 喎，佢嗰啲。因为佢嗰啲旺日子咧系好贵嘅，其实即系一晚嗰啲房可能租成千几银都有嘅吓，咁、啊、佢做呢啲反而赚钱系啦， 嗯， 咁但系你即系你除非你将考虑做呢啲咯，但系 唔系可能你要有啲势力咯，因为呢啲系唔系绝对唔合法嘅， 唔合法嘅， 首先 唔合法嘅， 即系台湾租屋系唔可以租日租嘅， 嗯， 你将租约最少啊， 嗯， 你都系三十天以月计嘅， 系， 就算你租俾嗰条友一日都好啦。 嗯、 你将租约都要扯一个月嘅， 系 咁当然第三日佢走咗啦，住一晚走咗，你听日唔可以租俾第二个噶咯。 哦，只 hold 佢三个月先， 你真系一个月 一个月 hold 佢三，去一个月， 你唔可以合法噶嘛。咁所以头先老温朋友嗰啲咧，其实我都识得有人咁做喺台北添， 系 吓、啊，不过但系大家都心照噶啦，系唔合法嘅， 即系冒住一个风险咯。咁当然呢个肯定唔建议嗰啲即系投资移民嘅人去搞呢啲嘢啦。 投资移民更加添啦， 一捉到你净移民嘅资格都冇埋添啦。呢啲梗系唔 咁，但系攞身份证就罚钱咯，主要都系。 唔，其实唔单止嘅，可能就要 要坐监 啊，又要拆啦， 拆 一要改建啊，断水断电各样嘢都有嘅。咁其实都要有个风险嘅，因为隔篱邻居嗰啲都知噶嘛。 嗯， 知你系做日租，佢可能督你咧， 系会噶， 咁咪赚大镬又。 所以咪话要有势力人士咯。 系啦，咁我 friend 真系做呢样嘢嘅，咁啊专门就系揾嗰啲透天去改，咁呢啲佢真系赚到钱，系啦。 但系呢啲唔到我哋做啦，讲真。 咁啊，仲有一样嘢就系、是，有啲人就揾嗰啲旅游景点去嗰个地方买楼，跟住又系改建做日租出租。咁其实嗰啲咧系有合法噶，原来，因为佢嗰啲民宿嘅规定噶嘛，好似话有啲地区系可以做民宿嘅。好似唔好似你嗰啲出租嗰房五间以内， 同埋旅游区咯， 系啦，旅游区佢可以俾你做民宿嘅。诶，嗰啲有人做得 OK 喎，系啦。咁但系听闻啦，最近咧，我哋好出名一个垦丁咧，听讲个租值又冧噶，嗰啲房租。 啊，呢样嘢迟啲我会去垦丁访问我哋一位谷友嗰个亦经营紧民宿， 系啦， 合法民宿， 系 咁啊嘅辛酸史啦，咁啊揾集， 即系呢啲又唔系绝对啦，变咗。即系有啲可能旅游景点做民宿嘅，诶赚到钱；有啲又好惨。即系举例嚟讲，听讲话最近就系宜兰啦，宜兰又系好严重啊嘛，重灾区嘛民宿。 最近俾人扫得好紧要， 扫得好紧要啦，因为佢喺农地度起嗰啲嘢唔得啦。咁啊，垦丁又其中一个腰斩啊，听讲嗰啲 都好惨啊， 夜潭都好惨啊。 即你陆客冇嚟，少咗好多嘛又， 系 啊，嗰啲都影响好大。即系我哋唔讲政治，我哋唔咩嘅，我哋想搵钱嘅。 纯粹系即系投资个角度去睇咯。 少咗一班旅客，咁对于我嚟讲，一定系一个损失嚟啊！ 好大损失，好大损失。咁所以即系你话头先讲到就系话，如果买楼收租，值唔值得去做去投资咁样咧？咁除非系你肯冒险，而唔系用移民身份去搞呢样嘢，可以搏下嘅，可以搏下嘅。 再讲 系啦。咁相对嚟讲，我对我即系比较保守嘅情况下，我反而唔想做呢啲咯。咁唔知几时人嚟督你或者查你，到时又系即系又系一切又系归于平淡咁，即系斩搞。 不过呢度题外都要提一提大家嘅，根据呢个台湾嗰个国籍法咧，你啱啱攞咗身份证咧，前五年咧，其实你都要乖乖地嘅。 哦， 呢五年之内犯咗咩法嘅话咧， 系都有机 会取消身份证噶。 哦，咁嘅 系啊，所以你唔好谂住 攞咗身份证， 我个 friend 都做啦，捉到都系罚几廿万啫嘛，咁啊捉到我咪俾佢罚下咯。咁佢系台湾人，佢罚几廿万，你捉到就可能踢你走噶啦。 哦， 五年内，咁、你过咗五年之后咧，咁啊，我都唔敢讲乜嘢。咁我哋一不嬲都主张合法嘅嘢。咁总之话俾你听咧，嗰类嘢咧。 在市区搞啲所谓日租套房全部都唔合法嘅。 系系。 你租一定要一个月起，最短最短你要租一个月。 冇错冇错。 系啦，咁啊咁啊稳阵啦。咁只有赚同蚀嘅问题啦，就唔存在违法嘅问题。咁当然你买楼收租得唔得，有冇钱赚就自己谂啦。 呢个真系要好好咁考虑咯，唔系一个即系、就是、对我个人嚟讲，唔系一个最好嘅，唔系咁好嘅一个投资方式啦。加上我再补充少少啦，而家台湾好兴嗰啲咩检举达人嘅，而家好多人都系特登检举啲违规啊，各样嗰啲嘢咧，真系要小心。你隔篱邻舍咧，可能真系随时督你出嚟， 唔好做啲违法嘅嘢啦。 真系唔系咁好嘅，真系唔系咁好嘅。 即系我哋有一集讲揸车都叫大家一定要守法啦，你唔好跟住台湾人冲红灯，你就跟住去冲先得噶。 系啊，唔好忘居啊。 啊， 系咯。 咁啊，系咯。咁啊，今集到此为止啦。咁有咩嘢欢迎加入群组。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